北京时间21:00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986。 每天，我们都在不停的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。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。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In our hearts of hope for song, we barely understood. Now we are not.Although we know there's much to fear, we were moving mountains. Hello,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。从五月的中下旬开始，薰衣草渐渐进入了自己的盛花期，在最令人向往的仲夏，一路有薰衣草为伴，这是其他季节所无法比拟的。那今天呢，小彤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整理出了国内薰衣草赏花攻略，让你不出国门就能够体验到普罗旺斯的浪漫。如果想在北京欣赏薰衣草的话，首先我要推荐给你的是蓝调庄园。蓝调庄园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紫香漫径薰衣草庄园，它的地点就在朝阳区的金盏乡楼子庄。这里是亚洲面积最大的香草观光主题景区，这里呢也被称之为是中国最浪漫的田园，又称为爱的伊甸园。庄园在规划和建设的时候呢，就已经聘请了法国普罗旺斯的香草专家进行指导，完整地继承了法式农庄的风格。蓝调薰衣草园呢，占地有差不多将近500亩，是整个蓝调庄园的主打景观，也是国内最大的专题的薰衣草园。无论是来拍摄婚纱照还是个人写真，也都是景致绝佳的取景地了。这里的门票60元。 With no proof anyone could hear, in our hearts of hope for song, we barely understood. 在北京欣赏薰衣草，还可以去东方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。东

It's a risk that I'm taking. I ain't never gonna shut you out. Everywhere I'm looking now, I'm surrounded by your embrace. Maybe I can feel your halo.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我要带领大家去寻找最美薰衣草庄园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密云的云峰山薰衣草庄园，这里拥有血统纯正的异国薰衣草品种，让您不用出国门就能体验到法国的浪漫式的薰衣芬芳。景区的薰衣草种植在一片清幽的山谷当中，每当花开时节，紫色一片一片连在一起，甜香浮动，配以典雅的薰衣草步道与别致浪漫的景观设置，整个山谷便充满了南法的风景。在这里还能够参加很多薰衣草的 DIY 活动，尽享自己动手的乐趣。这里的门票是25元，就在密云县的布老屯镇燕落村。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情价值，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。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时间巨献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印记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刚才呢，带领大家寻访的薰衣草庄园都坐落在北京，那接下来我们离开北京去其他地方看看，比如说广东的从化宝趣玫瑰世界，也是一个不错的赏花之地。虽然是玫瑰的世界，但也绝对是赏花的好去处。闯进宝趣玫瑰童话世界，这里有蓝天，有白云，有花海，有风车，还有小木屋。趁着周末，带上你漂亮的衣服，到这里可以与鲜花来一场完美的邂逅。这里拥有300多米长的玫瑰花廊，游走在花廊当中，鲜花簇拥着你， 矮丛玫瑰、灌木玫瑰、蜿蜒玫瑰、攀援玫瑰，还有高高低低各式各样的遍布园内各处。这个玫瑰园的地址呢，在从化市的城郊西河村万花园当中，门票60元。接下来我们去往肇庆市，肇庆市有一个盘龙峡薰衣草田园。盘龙峡的薰衣草是经过改良了的，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赏到花的美丽，比普罗旺斯更容易看到花海的景象。这里呢还拥有亚洲首个薰衣草木屋酒店，如果玩累了不愿意离开，当然可以在这里小住一下。清远的薰衣草世界也是令人向往的。清远的薰衣草世界在清远县入口处，便种植了美丽的雨夜薰衣草与各种各样的香草，而进入到薰衣草世界之后，仿佛就置身于紫色的海洋一般，带点童话的味道，每当微风吹过，一阵阵的清香沁人心腹。 Nice to meet you, wait, babe. I can show you incredible things, magic, madness, heaven seen. I saw you there and I thought, oh my God, look at that face. You look like my next mistake. That's a game you wanna play. Cause we're young and we're reckless.Take this way too far, it'll leave you breathless, oh, with a nasty scar. The loneliest of ex-lovers, they'll tell you I'm insane. I got a blank space, baby, and I'll write your name. space, baby. And I'll write your name. Your name.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带领大家去寻找美丽的薰衣草庄园，接下来去往江浙沪来寻找那里的薰衣草。首先要去往的是无锡的雪浪山薰衣草园。雪浪山拥有真正的普罗旺斯品种薰衣草，百亩如海，在初夏山岗上静静绽放。每年的五月底到六月初呢，是无锡雪浪山薰衣草盛开的第一季花期。无锡雪浪山正常情况下可以长到一米多高。除了感受薰衣草之外呢，在无锡雪浪山景区还会有龙头渚公园、古运河、木湾果园、唐城影视城、水浒城、华西村、灵山大佛、三国城，还有薛福城故居等等，你可以尽情享受不同的景观。在上海还有紫海鹿园薰衣草庄园等着你。紫海鹿园是一家以薰衣草为主题的浪漫庄园，每年呢都会举办薰衣草节。很有趣的是，这里种植了36500棵普罗旺斯薰衣草，代表爱你100年。众多青年男女在此定情，品味别样的浪漫情怀。另外呢，这里你还可以看到从没见过的英国薰衣草式的花海震撼，隐藏其中的白雪公主会带你进入到另一个童话世界，顺便还可以在泰坦尼克号上来体验乘着海风飞翔的感觉。下面一站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上海的寻梦园。上海寻梦园坐落在青浦区的朱家角镇，作为沪上最早能够欣赏到薰衣草的地方，更能让他引以为傲的是离市区非常的近，大概开车1个小时就能到达，适合当天来回。这里种植的薰衣草品种呢相对比较多，既有法国的薰衣草，也有西班牙的，以夏秋两季陆续开花的雨叶薰衣草为主。这类薰衣草比法国薰衣草的叶子更加细长，颜色也要更淡一些。因为这里薰衣草品种多，有些品种开一季，有些品种开两季，所以啊，整个庄园的花期相对就比较长了。When you believe, 在这里除了可以欣赏到薰衣草之外呢，还可以玩骑马和卡丁车，烧烤区的硬件也是很到位的。宽敞的草坪非常适合带着自己家的狗狗一起来撒欢郊游呢。最后我们去余杭地区看一看那里的薰衣草。余杭薰衣草庄园位于杭州，因为离杭州很近，余杭香草园在杭州人的心中也是颇有名气的。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会路过基地的一扇木质小门，再往小山坡上走便是花海了。你会被包围在从普罗旺斯引进的法国薰衣草当中。另外呢，这里还有不少新的薰衣草品种，比如说英国薰衣草、四季薰衣草、柳叶马鞭草等等。英国薰衣草和中国新疆伊犁地区的差不多是一个品种，与法国薰衣草的叶子不一样，花的高度也不一样，一年呢花开两季。而法国薰衣草呢，无论是颜色还是高度都更加适合拍照使用。四季薰衣草和柳叶马鞭草是从台湾引进过来的，花期一般能持续到11月底呢，所以这个庄园真的是满足了各种不同的需求，赏花期限也丝毫不受限制，

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带